盘点一周热点，回顾七天趣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亚威，欢迎收听 FM 九六九新闻周刊，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什么。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12月2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习近平积极评价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事业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为深化中国同联合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据报道，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的年内大病保险全覆盖已提前得到兑现。据统计，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已为全国10亿多城乡居民提供了保险保障。12月28号，沪昆高铁昆明至贵阳段正式通车，也标志着沪昆高铁全线贯通。沪昆高铁全长2266公里，途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6省市。环保部12月28号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提示，自12月29号至1月5号前后，京津冀中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区会发生一次持续4天以上的重污染天气过程。2017年春运弹幕将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12月28号在北京表示，初步预计此次春运客流量将达到29.78亿人次，同比增长2.2%。国新办12月27号发表《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2018年前后，我国将发射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首次软着陆。2020年左右，我国将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2月27号访问珍珠港，并发表演讲，对战争历史未提道歉。中国外交部表示，再多的精明作秀，不如一次真诚深刻的反省。再来关注社会新闻。国家质检总局12月27号发布质量品牌提升“十三五”规划，提出将着力提高国内消费品供给质量，促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近日，工信部出台规定，明确手机中预装的第三方应用应可由用户卸载，并禁止私自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杜绝不明收费。规定将自2017年7月1号起实施。17年前，因雪天路滑，儿子车祸丧命，沈阳某村村民康中文便开始在村中义务扫雪，自此村里这条路再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老人说，不能让悲剧在别人家重演，要一直扫下去。日前，辽宁大连的高先生从银行取了2.5万元现金，刚出门口钱就被大风吹散，情急之下，路人和银行工作人员跑来帮高先生捡钱，最终被刮跑的钱一张不少回到高先生手中。据 BBC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歌手乔治·迈克尔于12月25号圣诞节在家中平和去世，享年53岁。乔治·迈克尔生于1963年，英国希腊裔创作歌手，当代最成功的西洋流行乐歌手之一。他擅长灵魂乐、摇滚乐、福音和舞曲等多种不同曲风，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欧美主流音乐人，本身也是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全英音乐奖和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等多项大奖得主。他生前所在的流行乐组合威猛乐队，曾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支来访中国并进行演出的西方流行乐团体。由加里斯·爱德华斯执导，菲利西提·琼斯、弗里斯特·惠特克、姜文、甄子丹、麦斯·米克尔森等出演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将于2017年1月6号在内地上映。影片日前在京举行首映礼和媒体看片，获得较高评价。中国主演姜文、甄子丹也爆料片场去世，两位中国演员此次戏份较多，绝非打酱油。两人之间的友情互动也成就了一对有趣有爱的星战 CP。 据悉，该片自12月16号在北美上映以来捷报频传，轻松实现周末票房2连冠。截至12月27号，《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在北美地区票房已累计2.92亿美元。12月28号，博纳影业总裁于东在2016腾讯娱乐白皮书上公布李安筹备已久的新片《马尼拉之战》，确定将于2017年下半年开拍。据悉，该片仍将以120帧拍摄，阿里影业参与了本片投资。自2013年起，外媒便传李安将拍摄一部 3D 电影，展现拳王阿里和乔·弗雷泽1975年经典的马尼拉震撼拳击比赛，后因各种问题搁置。今年10月，该项目编剧皮特·摩根接受采访时称，刚刚与李安会面讨论该片。 而李安本人在10月31号做客微博访谈，也提到该片，称还在筹备阶段，筹了3年了。继席卷大江南北的神曲《小苹果》之后，近日筷子兄弟再度发力，在岁末年初之际推出全新创作单曲《我们是太阳》，借助歌声为歌迷送上新年的祝福和希望。这首励志主题新单曲，歌词振奋激昂，旋律朗朗上口，也忘记老男孩、父亲、小苹果之后，再创筷子兄弟新一轮神曲风潮。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都会有想要去到的地方，但在前往的途中，我们会发现脚下的路途往往特别难走，这段路途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仍然选择继续前行，是因为在那想要到达的地方，有这么一些人、一些事是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持续向前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给予我们爱和动力的人和事儿，也要感谢那个富有勇气和担当的自己。本周就为大家推荐一首刚刚发行新歌的筷子兄弟的动情老歌《父亲》，希望大家在这个元旦周末都能和心爱的家人、爱人温暖团聚。今天969，我是亚威，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969新闻周刊，祝你新年快乐。 转身泪湿眼底，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远方。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快到中林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平地起，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上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情买不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在你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